韩美林生肖艺术大展将于明年的1月5号在故宫文华殿开幕。这次展览将以韩美林的生肖艺术为核心，选择绘画、书法、雕塑、陶瓷、紫砂、木雕、铁艺、民间工艺等使用传统媒介的创作类型，以体现艺术家对传统技艺、传统风格、传统美学等理解与传承。与此同时，又能从个性、气质与时代精神等多个角度来阐发韩美林的艺术突破与艺术创新。展览分为生生不息、艺术磨墙、艺术大篷车、由衷赞美、唯美成林共五个部分，分别从不同角度呈现韩美林的艺术创作和探索历程。今天是国家图书馆读书周活动的最后一天，国家图书馆以让传统经典走进现代生活为主题，举办了阅读互动、文化展览、培训讲座、影片展映等系列读者活动。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国家图书馆藏革命历史文献精品展等十场展览期待着大家前去参观。同时，少年儿童馆将举办中国连环画百年历史展，展览分为连环画原稿展、百年连环画图文展和民国新中国获奖连环画作品展两大部分。今天上午10点，少儿馆将举办传统文化故事会，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去聆听一下。重生巴洛克时期的西里西亚波兰弗罗茨瓦夫国立博物馆馆藏精品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这次展览展出了76件17世纪下半叶西里西亚地区巴洛克风格的艺术品，涵盖油画、雕塑、手工艺品等。所有展品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展览将开放到2019年的3月24号。凝烟结翠，北京市文物公司藏内画鼻烟壶展最近正在琉璃厂红光阁展出。鼻烟从晚明时期传入中国，到清初文西鼻烟流行开来，作为盛放鼻烟的容器，鼻烟壶的制作也日益受到重视，进而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工艺。这次展览汇集了100多件清末到民国时期内画鼻烟壶名家大师的作品，其中有以京派内画四大家最具特色，如周乐园的高雅卷意、叶仲三的淳朴多能、马少轩的鬼斧神工、丁二仲的博雅超凡。此外，毕荣九、王锡三等内画大师的作品也体现了各自的艺术风格。展览会持续到明年的2月28号。汇聚全球董其昌书画精品的上海博物馆董其昌大展已经成为当下文化界的热点。这次展览主要展示的是董其昌的生平，他所处的时代，他所处的松江府的历史文化底蕴，他的交友、他的晚辈等，还包括董其昌的书画艺术对后世的影响。此外，董其昌书画艺术博物馆开馆当日，上海博物馆赠送了使用非遗传承技艺科罗版复制的001号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册。这次展览共展出各类展品90多件套，其中书画作品80件套。在这些书画作品中，含有董其昌和松江书派画派作品真迹30件套。 每个忙碌的早晨，黄燕、 子昂用最有范儿的声音唤起元气满满的一天， 把最有文化的故事说出不一样的感觉。 城市文化范，真香啊。 哎，是城市文化范。 2019年的早上和晚上，咱们朝夕相伴每一天， 听城市文化范，做有范儿北京人。 北京城市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未都，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家庭和美，万事顺心，吉祥如意。 大家好，我是于丹。 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导演王小英。 我是北京风雷京剧团松岩。 2019年城市文化范儿，每天早上7点半，每天晚上7点，咱们朝夕相伴。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城市文化范儿特约展览评论员田达志。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文史馆的馆员，北京出版社的编审杨良志。

前几天我还是跟家人一起在欢度春节的气氛当中，今天就变成了 马上要欢度明年的春节。 对啊，元旦马上就要到了。 没错，那么2018进入尾声，2019即将到来，也正是盘点和展望的好时候哈。 嗯， 过去一年的金融市场上都发生了什么？新的一年可能会有怎么样的经济的趋势？我们又该怎么来把握呢？杜帅今天来跟我们来说一说金融市场最好的告别与迎接， 好， 帮我们盘点和展望一下，好吧？ 嗯， 丹丹，您先跟我们来盘点一下吧。2018年的金融市场上，您觉得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儿呢？ 其实18年啊，包括你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金融改革， 嗯， 包括17年中央经济会议就提出了说18年要国家要干的19件大事儿， 嗯， 第一条就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 嗯， 重点防控这个金融风险，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 嗯， 金融体系内部的良好循环， 嗯， 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和处置， 嗯， 包括前段时间呢，我记得我们习近平总书记在改革开放40周年上的讲话， 嗯， 也提到了关于我们金融和经济的一些问题， 嗯， 也是对我们国家以后，尤其是2019年以后，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 嗯， 还有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2018年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就是理财产品不再保本保收益了。 嗯， 啊，那么明确了理财也是有风险的。那么甚至我们国家的金融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呀，也提出来了，就是年化超过8%以上的理财产品就可能会有本金亏损的可能。 嗯， 啊，这是当时提出了一个明显的关于金融理财不再保本保收益的这么一个明确的指令。 对，就是提醒大家不要一味的追求这种高收益，太高的收益是不太现实的，就有可能是在忽悠你了。 对，是的，包括18年啊，还有像类似于现金贷平台非常艰难， 嗯， 暴利时代结束，纷纷寻求转型， 嗯， 包括国家呢也规定了，就是我们的年化利率不得超过36%。还有一些小贷公司放贷情况，比如说很多都是以房养老的诈骗案， 对， 很多， 就我们还说起过， 哎，是， 嗯， 包括小贷公司是吧，经常做一些违规的操作， 就一些小的贷款公司， 嗯，对，小额贷款公司， 小额贷款，嗯 嗯， 嗯， 还有就是一件大事，就是支付机构客户的备付金交存比例升至50%， 这个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太好理解哈， 嗯， 因为这个更多是针对机构嘛，刚才说了， 是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支付的这个机构的小金库啊， 嗯， 并不属于支付机构的自有财产了，原来是全都是属于自有财产的。 嗯，你跟大家说什么是备付金吧。 备付金这个概念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网上购买商品之后， 嗯， 支付的货款啊，在收到货并且做出确认之前，一直会存在这个支付机构的账户上。 对，就存在第三方的，就你买了个东西， 哎， 你交了钱，但这钱并没有到那个卖家手里，在第三方机构的账户上。 对，这就是备付金。其实就像我们淘宝购物一样，在这个收到货之前， 钱都在支付宝里， 对，都在支付宝里。 嗯， 后来呢，收到货之后，我们再点确认收货， 嗯， 是吧？那这样呢， 这个钱就到了卖家手里啊。 包括我们在这个北京做二手房交易也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很多钱放在这个某些中介的账户里面， 监管账户， 监管账户里面，它也是和建委共同开发的。后来呢，我们房子交易结束之后，他把这部分钱直接付给客户， 嗯， 啊，当然了，这段时间其实都是最早就是在18年之前， 嗯， 都是由这些备付金的机构自行盈利的，比如说他可以拿这段时间的这个费用啊，做一些理财了， 嗯， 等等一些东西。 是因为一个人交的钱可能没多少，嗯，但是大家的钱加在一块儿，这就是一笔非常多的钱，这每一天的利息就很高了哈。 是，所以说为什么金融赚钱呢？就在这儿，可能每个人都有300-500块钱， 嗯， 但是那么不用说十几亿，一天哪怕有几千万人口消费， 嗯， 那300-500块钱就好几个亿， 嗯， 好几个亿放在银行或者放在哪儿，一天的利息可能就几千万。 对，所以很多机构后来就变成了就吃这个利息就不得了了。 嗯，对啊，就比卖什么东西都赚钱。 嗯，等于是现在央行提高了这个支付机构的这个备付金的交存比例，就是这个钱就是不能都搁在你的这个第三方的账户上了哈。 嗯，是，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对金融行业的一个规范吧。 对，它等于是备付金要交50%的比例，以前是多少呢？ 以前基本上没有什么规定，基本都是企业来自用的。 嗯，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最早呢其实是没有任何规定的，后来提高到10%，再往后提高到50%。 嗯， 比如说如果是这个企业拿到备付金去做一些别的事儿，比如说参与了一些风险极大的事情，最后钱没了，那这个企业或者老百姓把他的这个所有的资金都会受到损失。 嗯， 所以这也是国家防范金融风险的一个具体的措施。 对，你把这个钱存在这个央行里，我们给你监管着是吧，至少一半的钱我们监管着，出了事儿就可以。 可以来帮助损失的那一方来挽回一部分损失。 对，是的，是的。 啊，那么刚才杜帅也给我们介绍了哈，2018年、嗯、今年的金融方面的一些这个变化哈。 嗯， 应该说跟我们的生活关系还是非常的密切的哈。 对，是的。 比如说您刚才说的理财产品不再保本收益，那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真的就是这个理财产品它就是不那么牢靠了吗？还能不能买了呢？大家肯定会有这方面的疑惑哈。 嗯，是。那首先就是说，之前呢，我们银行叫做刚性兑付，不光银行啊，包括券商叫做刚性兑付，尤其是券商比较多。就是不管怎么样，你只要在我这个券商平台上买了这样一个理财产品，即使我的产品后来出现了问题，那我作为券商，我持有这块牌照，我也会给大家做一个补偿。 嗯， 这是刚性兑付。 嗯， 今年呢，就打破了刚性兑付这样一个行业规则。 嗯， 刚性兑付打破了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买各种理财产品的时候，就一定要小心甄选了。不像原来这么简单了，而且理财呢真的是会有很大的风险在里面。 嗯，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最早上海破获了炒黄金的网络诈骗案、 嗯、 是吧，群里面50多个人只有一个不是骗子，剩下全是骗子。 那这什么意思呢？他们之间骗来骗去吗？ 不是骗来骗去，就是其实只是拉了那一个人进群，那40多个人全是同伙。 哦、 哎、为了忽悠这一个人。 天哪、啊、 所以说这种事情非常的多、 嗯、 大家一定要去小心。第二个呢，就是原来呢我们大家买理财就很不谨慎， 嗯， 是吧，反正有国家兜底儿，那我给你刚性兑付，那么现在国家呢不给兜着了，所以说金融机构就必须谨慎投资，做好风控了。那作为我们这些投资者而言也一样的，在看好每一个理财产品的同时，一定要记得多去看一些这个项目的头像到底是什么。比如说头像的是一些普通的国家类的债券，大型央企的债券，我觉得问题还是不大的。但如果是投向一些民间私人借贷，那肯定是有很大问题了。 嗯， 所以大家要引以为戒。 嗯，所以说在投理财产品的时候，真的是也要求我们投的人自己要做一些功课哈。 嗯，是这样的。所以呢，大家手上的钱，尤其是资金啊，变多了的时候，所以投资一定要谨慎对待。 嗯， 而且呢，就是我们经济学当中有一句话叫做"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多去找几个安全的理财产品，然后把它放进去，这样才能够保证自己资本的长久的快速增长模式。 嗯， 包括你像打破了刚兑这样一些基本的承兑理念之后呢，我们老百姓呢其实应该是多去跟比如说我们的银行或者金融机构，多去跟这些企业做一些合同的签署了，或者说理财产品的购买等等，那些 大的机构， 对，大的机构、 嗯、 这还是稍微具有一定的这个保障性的。 刚才您还说到2018年金融市场的一个大事儿、嗯、就是现金贷平台的整改哈。 嗯， 哎，现在市场上哪些产品它属于现金贷呢？ 其实现金贷呢就是小额现金贷款业务的简称，就叫现金贷、 啊、嗯， 它是针对申请人发放的一种消费类的贷款业务。 嗯， 它的非常灵活啊，包括像借款和还款的方式，还有审批的方式，还有这个到账的方式都是非常灵活的，甚至说可以实现秒到账这样一个状态 啊， 就是我一申请立刻几秒钟就可以到账、嗯，其实这也是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国家呢信用体系慢慢建立起来，尤其是大家都知道你像花呗还有什么借贷等等一些东西、嗯、都是一种互联网的信用体系的形成。 哦，这个其实就是小额的现金贷款、嗯、 对， 是吧， 小额现金贷的一种互联网的形式。 尤其12月支付宝那个花呗在推广，老刷个什么红包，但是你得开通它那个什么业务，这就是它的推广。 是所以说这也是相当于是有一部分取代了银行的信用卡的功能、嗯、这是互联网信用一个体系，这也是未来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系。就是可能有一些地方，比如说我们大家在买房的时候，银行会查我们的征信报告，这是我们个人对于整个金融资产的一个信用。但是别的信用我们没有办法规范，那通过什么来规范呢？我觉得网络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比如说今年我看我们北京市已经把欠缴供暖费列入失信的名单当中。 嗯， 那再往后呢，比如说像什么高铁霸座等等的一些方式，我觉得都可以放到互联网的信用里面去。 嗯， 比如说你这些做不到或者你做的不好，那没关系，那你在我这儿可能就没有办法贷款。 嗯， 所以这也是对我们国家信用的一个补充。 征信体系现在更加完善了。 对，包括征信体系整体的运营，我觉得可以有几部分，一个是我们国家层面的，包括银行系统的。 嗯， 第二个就是法院系统的。 嗯， 法院系统有一些什么执行人老赖等等的一些。第三个系统我觉得就是我们所谓的互联网系统，可以把一些社会大众，甚至说有的时候我欠了水费欠了电费， 嗯， 我都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征信体系的一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国家信用体系的建立一个很好的方式。 嗯，咱们再说回到这个现金贷的这里哈、 嗯、 刚才您说到了像比如说花呗这类呢，它就是小额现金贷款的一种方式。其实现在网上还有很多比如说什么微利贷 还有像什么闪电贷，就是很多银行啊，或者是大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它有这个金融牌照的，都在做这种业务哈。 对，是的，这些业务呢，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应该说是补充吧。其实你像这个现金贷呢，还有好多种类啊，比如说它有一种随借随还的。 嗯，刚才我说的那几个可能都是随借随还的哈。 对，随借随还的，其实还有别的，你像超短期的现金贷， 嗯， 啊，一般是7到14天，最长不超过一个月。 嗯， 手续费呢，一般是5%到10%之间。 嗯， 啊，但贷款额特别的低，基本上几千块钱，1、2千、3、4千块钱。有些人可能会问说，1、2千都会借吗？真的是会借的。有些人可能100块钱都会借， 嗯， 而且还要支付一定的高额的利息。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短期的，你像一年左右的，比如说用来买一部电脑啦，或者旅游啦，或者说给家里人买一个什么小型的按摩椅啦等等的，这都算作一个现金贷的方式。还有一个就是类似于1到30万，那么12个月到24个月，甚至48个月左右的， 嗯， 比如说买一些家庭的这些大件的家具啦、装修啦等等的。 现在好多那个家电什么分期付款的，这个是这个意思吧？ 对，是这个意思。包括你像有些互联网平台啊，推出了商家贷， 嗯， 就是你在他们平台开店的商家，靠信用可以获得100到200万的这个无抵押贷款， 嗯， 听上去非常好。但实际上呢，平台和商家之间是有一定账期的， 嗯， 就商家先把货给卖了，那平台一般会拖欠商家3个月到半年的这么一个账期， 嗯， 这个时候呢，商家肯定资金周转困难，于是平台再把钱贷给商家， 嗯， 是这样一个关系， 嗯， 所以这也是一些商家利用这个资本进行收益的一个方式。 这是一个大平台的，我觉得这是属于他们利用自己的优势。这商家其实你说你卖了自己的货，然后我资金周转不灵，我还得跟你这大平台借钱， 是啊，所以说这也是压榨商家一个很好的手段。 哎呀，等于是大平台利用自己的这个优势哈，所以商家也是很不容易。 嗯， 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开云雾，不再迷茫。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杜帅开说，欢迎继续收听。 那么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说过这个金融产品，也说过很多种类了，比如说之前我们也说过像银行理财 P2P、还有互联网宝宝类产品等等等等。今天您又跟我们说了这个现金贷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您给我们简单总结一下，这些产品它们之间的这个联系和区别是什么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来运用这些产品来提高我们自己的收益呢？ 首先一个就是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资金分散投资啊，这是最安全保险的。第二个呢，就是给大家说一些这几个的区别啊。第一个就是说银行理财的投向相对比较安全，它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债券和货币市场。第二个呢，就是通过比如说信托了、券商了、基金、保险这样的一些资产管理计划进行投资，所以说比较安全。第二个呢，就是互联网宝宝类的产品呢，主要投向的是货币市场，主要是银行间的市场。我记得前几期，尤其在我的公众号上，现在还有这个节目的音频，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就是关于我们银行间市场互联网宝宝是怎样来应对的。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现金贷，还有一些 P2P， 它是一个链条，就是互联网金融公司啊，其实就相当于一个中介，从个人那里吸纳资金，再投放到市场上需要贷款的人，这样一个平台。但是我建议呢，尤其在今年 P2P 不是特别景气的情况之下，大家还是谨慎去选择这样一些产品比较好，多去考虑一些银行理财，包括我们之前所用过的一些互联网宝宝，这还是比较好的一些专业的理财意见。 要说这个互联网金融呢，也是最近几年才兴起的哈。那您看，这个互联网金融它以后的发展趋势会是什么样的呢？是会和这个实体的金融产业，比如说形成一个良性的这种互补的发展呢，还是说它会抢占很多这种现在实体金融他们的这种份额呢？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呀，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咱们先说一下这个互联网金融的一些主要的集中模式，比如说第一个像股权众筹，我们之前也说过众筹，还有 P2P 的网贷，还有这个互联网的保险。不光是这些，包括你像我们现在外卖不能准时到都有这种赔付险了， 是 啊，不多，比如说你像我花个几毛钱，如果他不准时到的话，可能会赔个十几块钱左右，包括淘宝运费险的赔付等等一些。 你知道我周围经常有朋友会买那个飞机那个准点起飞那个保险， 是经常会赔，但是这个赔的太少，每次我记得是200吧，200还是400我忘了， 大家就是也是买个乐趣吧， 是买个乐趣。但是尤其现在呢，你像飞机我觉得还是比较少的延误了，但这东西呢不禁念叨，没准哪天哪天又开始这个延误的特别多了。 这个有时候还要看天气情况，也很难说哈。 所以说现在的保险，尤其是互联网保险，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便利的条件了。 嗯， 包括你像中国人寿联合蚂蚁金服呢，共同推出了一款产品，叫做全民保的这样一个终身养老金的创新性保险。它是什么呀？一块钱起投，如果投资一块钱，到55岁的时候，每年就可以领8分钱，所以累计分红是4.16块。 嗯， 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投一块钱，等到55岁就可以得4块钱。 所以，它这种互联网的保险，它跟我们平常的这种保险公司卖的很大一区别，就是它准入的门槛非常低。 对， 你买1块钱也可以。一般你买保险很少机构的能卖你这么便宜的哈。 是啊，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互联网的作用嘛。 嗯， 再就是你像互联网第三方的支付，那么快速发展扩张之后呢，你像我们大家都知道，老外都特别赞赏我们中国的互联网支付的这样一些手段。 嗯， 我记得 现在出门带个手机就行了。 对啊， 不带钱包没问题， 带现金了。所以说是什么消灭了小偷，并不是说大家手里没钱了，而是说确实支付方式改变了， 大家手里不拿现金了。 对，所以小偷偷不着钱了。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包括你像支付宝现在还推出了扫脸支付这样一些手段，很多老外朋友来到中国，他们都难以置信，说是哇，中国的支付手段这么强大，竟然不需要现金了，不像老外每次掏出来还要20美金、100美金这样来花费，基本上不需要了。在中国来说，还有包括你像我之前提到的互联网征信，它是对国家银行征信的一个很好的补充。 嗯， 这其实都是一些相辅相成的作用。那么也正是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和扩容，慢慢的我觉得我们国家的金融市场才会越来越规范。就好像我们滴滴打车对出租车是作为了一个有力的补充，之前上一期节目所说的外卖对于我们去楼下饭馆吃饭也做了一个很好的补充。 对， 这一定是一个模式慢慢成熟和发展的一个基础。 嗯，您看2019年马上就要到来了，您觉得新的一年金融市场上会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变化或者是新的趋势在等着我们呢？ 首先第一个，2019年一定比2018年的前景更为广阔。 嗯， 包括我们习近平总书记也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讲话上也说过，我们一定是坚持改革开放这样一条路线来走的。那么在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我们国家一定会越来越繁荣昌盛。那么在2019年当中呢，首先我觉得金融市场还是一定会继续规范。 嗯， 但是呢，随着经济规范包括金融市场不断的发展完善， 嗯， 一定会出现很多新型的产品。 嗯， 有些产品可能是确实是一些很好的潮流。 嗯， 但有一些产品也是披着羊皮的狼， 就是有些风险还是要防范的。 对，一定要多去防范一些风险。 嗯， 尤其在今年包括2019年基本上属于一种流动性紧缩的一种状态，在流动性紧缩的前提之下，那还是现金为王，大家管好自己的钱包，什么地方该投什么地方不该投，什么东西该买什么东西不该买，还是对自己应该有一个规划的。 嗯， 包括你像很多人都说我的目标是什么，包括在网上在微信上经常会看到一个段子，就说我2019年的计划是什么呀，他把2018改成2019，原来是制定的2018计划改成2019，原来是要买一辆奔驰车或者路虎车，变成了买一辆奔奔车或者陆风车，原来说要买一套31厅的房子，变成租一套11厅的房子。那么这也是可能是很多人没有做好2018年的计划的一个原因。尤其在2018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听众朋友们听了我们杜帅开说这期节目之后，那一定是会对2019年有一个更详细的计划。 嗯， 我觉得这个时候呢，也是祝大家2019年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有一个新的收获。 谢谢您，我们也希望在2019年的节目当中听到杜帅给我们带来更精彩的内容，好吗？ 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嗯， 好了，我们今天的杜帅开说就到这里了。关于节目的详细情况，您可以关注杜帅开说的微信公众号。 杜是杜甫的杜，帅是元帅的帅。 哎， 杜帅开说， 谢 谢, 谢 杜帅，下周我们继续开说。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内容了。在10点，城市广播为你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 当爱还在温室里酝酿，当眼里只有彼此的脸庞，以为来日方长，像最天真的孩子一样，曾以为抱紧我那双肩膀会永远在身旁，时间像最汹涌的巨浪，我们在谁也上存在。 就是一场掩饰里的花会开，离开的你会回来，黑夜在漫长，眼泪在流淌，紧握你的双手却不放，掩饰里的花会开，倔强的我会等待，无悔的等待是我对你无声的告白。烦恼世界里的潮落潮涨，与我同样无关，倔强是不被理解的勇敢，当世界一遍遍劝我投降，我却不曾绝望，是你的花会开，离开的你会回来，黑夜在漫长，眼泪在流淌，紧握你的双手却